第61篇，流落异乡者的祈祷。答卫座，交与月官，何以悬月。天主，求你俯听我的哀嚎，求你细听我的祈祷。当我心灵忧喜时，我由地极呼号你，求你领我上那崇高磐石，使我安息。因为你是我的避难所，是我抗敌的坚固碉堡。愿我常在你的帐幕内寄住，在你的庇护下隐居。天主，你果真满全了我的志愿，赐给了我敬畏你名者的财产。愿你使君王的寿命日增，并使他的年岁世世无穷。愿他在天主前为王，直至永远。求你广施慈爱忠诚，使他安全。因此，我要常常歌赞你的名号，为能使我日日偿还我的誓约。